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 乘客您好，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过往的朴素，幸福的遇见，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旧单车，老情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这个节目带您探访那个年代人们单纯又丰富、保守又热情的内心世界。请欣赏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演唱。接下来请您欣赏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她旧的很好看，遗憾是她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旧单车老情歌，带你重温昔日的流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蔡琴的《读你》，费玉清的《一剪梅》，傅笛声任静的《知心爱人》。 千遍也不厌倦不腻。 在风

去就失去，想一想过去的甜蜜和人道别离，问一问你自己，曾经多少夜里为你，在我怀里，在我怀抱里，别忘记，在我的生命里，你是我唯一，不能说失去就失去。想过去的甜蜜和人道别离，问一问你自己，曾经多少夜里为你，在我怀里，在我怀抱里，别忘记。 旧单车老情歌，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请欣赏彭羚的《随爱而飞》。 随着爱而飞，让我为了爱沉

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经典老歌的魅力，也为这些经典好歌再注生命力。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陶醉在这美妙的歌声中吧。接下来请欣赏张宇《月亮惹的祸》。月亮惹的祸，张宇演唱。接下来请欣赏邰正宵的《千纸鹤》，万芳的《知道不知道》。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 这一千对之合，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忽隐忽现，心在痛，对你越陷越深。这一千对之合，借一千个心愿，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我的心不后悔，这这点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 我不知道生活可不可以 时候可不可以不勇敢，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旧单车老情歌，带你重温往事，回味青春。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安排王菲的《红豆》，熊天平、许茹芸的《你的眼睛》和杨乃文的《我给的爱》。 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轻轻地告诉你，在那遥远的故里，有片青青的山坡地，叫我如此地着迷。听那鸟儿在婉转地啼，涓涓呢喃的是消息，颂扬着宇宙的旋律，伴着那轻舞的小夜曲。 唯有你知我心悲戚，泛起我心里的小涟漪，悄悄地张起了一面旗，秘密地写满了我爱你。告诉我你为何要忧郁，难道你也要随风而去？一遍遍高声地呼唤你，只任它回荡在苍穹里，自你走后。 不完悲怆的寂寞曲，切切地盼望着你归期，心里总惦记着远去的你，是否还快活得如往昔。 笑容的妩媚，午夜梦 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将你温柔的双眉回甜蜜的牵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将你温柔的双眉会甜蜜的牵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用情，张信哲演唱。这里的每一首歌曲是否给你带来一种似曾相识却又不同一般的感觉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旧单车老情歌，利用这个机会再次重温老歌，回到过去吧。好，接下来请欣赏郑秀文的舍不得你，周蕙的约定和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是 埋怨，终究要面对，喜欢收拾泪水，自己心甘情愿。耶耶耶耶，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这是我的选择，绝不能说 是在一起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旧单车老情歌，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请您欣赏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